是阳光般真实美丽，就是祖国大地，是阳光般感觉神奇，五彩缤纷的大地，是让我们认识美，就是祖国大地，是阳光般感觉神奇，五彩缤纷的大地，路上山 不变啊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